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巧辩品第23-2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诸有情类与长夜中行有所得，为执有我乃至见者，或执有色蕴乃至识蕴，或执有眼处乃至意处，或执有色处乃至法处，或执有眼界乃至意界，或执有色界乃至法界，或执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或执有眼处乃至意处，或执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或执有地界乃至识界，或执有因缘乃至增上缘，或执有无明乃至老死，或执有十善业道，或执有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或执有四摄事，或执有余诸圣善法。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去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令诸有情永断如是有所得之。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若未圆满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及于无量无边佛法，终不证入诸佛圣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三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计作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未善圆满，不证实际及于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正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于诸于功德修未圆满，而但与空三摩地门修已圆满。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诸有情类与长夜中常行诸相，为执男相，或执女相，或执色相，或执声相，或执香相，或执味相，或执触相，或执法相，或执诸于我相、法相，我为如是诸有情故，应去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令诸有情永断如是种种相之。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若未圆满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及于无量无边佛法，终不证入诸佛圣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学三解脱门，入出自在，而于实际未计作证，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功德，为善圆满，不正实际，其余功德。若得无上正等觉时，乃可证得。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儿时虽于诸余功德修未圆满，而于无相三摩地门修已圆满。不辞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以善修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善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以善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以善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以善修学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以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以善修学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善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以善修学诸菩萨地，以善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以善修学五眼六神通，以善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善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以善修学无妄施法恒诸舍性，结于无量无边佛法。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智见，若于生死发起乐想，或说有乐，或于三界安住执着，无有是处。善信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一善修行菩提分法，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法应试问。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修行菩提分法而不证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犹不证故，不得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而勤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所知。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但应思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基于一切菩提分法，不应修学。是菩萨摩诃萨未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即别闲了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正思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基于一切菩提分法，亦应方便如先言所说善巧修学而不作证。是菩萨摩诃萨以蒙如来应证等觉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计，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即别闲了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即别闲了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 为善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给予一切菩提分法，未入薄地，未如其余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即别闲了安住不退转相。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即别闲了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以善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给予一切菩提分法，已入薄地，已如其余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开示即别闲了安住不退转相。具受善现白言：世尊，颇有未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能作如是如实答否？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给予一切菩提分法，以德成熟，觉慧猛力，若闻不闻，能如实答，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多有菩萨摩诃萨求学无上正等菩提，少有能如实答如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以善修之地，未善修之地而安住故。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少有菩萨摩诃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殊胜慧迹，若有得受如是迹者，皆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若能于此如实答者，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一众善根最极名利，所修智慧其量深广，世间天人阿斯罗等不能引夺，令其破坏，必得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爱乐称赞声闻独觉地法与三界法，亦不起心爱乐称赞，常观诸法如梦如想，广说乃至如寻相成，虽如实观察而不正实际，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证等觉，有无数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既闻法已，善解意趣，解意趣已，精进修行，法随法行，入三摩地。其随法行，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如来应证等觉，具32大士夫相，80随好，圆满庄严，常光一巡，周匝照耀，与无量众永在虚空，现大神通，说正法要，化作化事，令往他方无边佛土，施作佛事，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或见火起焚烧居落，或见狮子虎狼猛兽毒蛇恶蝎 欲来害身，或见冤家欲斩其首，或见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亲友临当命中，或见自身寒热饥渴急于苦事之所逼恼，见如是等可怖畏事，不惊不惧亦不忧恼，从梦觉已，即能思维。三界非真，皆如梦见。我得无上正等觉时，当为有情说三界法，一切虚妄皆如梦境。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不辞善显。若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旁生鬼界诸有情类，便作十念，我当精勤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地狱旁生鬼界恶趣即明。从梦觉已，亦作十念，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当作佛时所居佛土定无恶趣。所以者何？若梦若觉诸法无二，无二分故，当知是菩萨有不退转相，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或复见烧诚意居落，便发誓愿，我若一受不退转计，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誓愿已，梦中见火即时顿灭，当知已得不退转计。若此菩萨作誓愿已，梦中见火不即顿灭，当知未得不退转计。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觉时现见大火足起，烧诸诚意或烧居落，便作十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形状相，未审虚实，若我所见是实有者，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誓誓愿发诚谛言，而使大火即为顿灭，当知已得不退转计。若此菩萨作誓誓愿发诚谛言，火不顿灭，当知未得不退转计。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觉时见火烧诸诚意，或烧居落，便作誓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形状相，若我所见定是实有，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是菩萨摩诃萨发此誓愿诚谛言已，而使大火不为顿灭，燃烧一家越至一家，复烧一家或烧一项，或至一项复烧一项，如是辗转其火难灭。是菩萨摩诃萨应自了之，决定已得不退转计。然被烧者有彼有情造作增长坏正法业，彼由此业先堕恶趣，无量劫中受正苦果，今生人去受彼余殃，或由此业当堕恶趣，今无量劫受正苦果，今在人去先现少殃。复次善现，依前所说种种因缘，只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富有成就余行状相，只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汝应谛听极善思维。善现答言，唯然愿说。 不可善信。若菩萨摩诃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着，受诸苦恼不能远离，便作十念：若诸如来应证等觉，知我已得清凉已乐，受我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寂；若我久发清净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作意，不以声闻独觉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我当来必得无上正等菩提，穷未来际，利益安乐诸有情类。若十方界现在时有无量如来应证等觉，说微妙法，利乐有情。彼诸如来应证等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解，无所不证，现知现见现觉一切有情欲乐差别，愿垂照察我心所念，即成敌言。若我实能修菩萨行，必获无上正等菩提，就把有情生死苦者，愿是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即当舍去。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不为去者，当知未得不退转寂。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即为去者，当知已得不退转寂。复次善信，有菩萨摩诃萨为善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为善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为善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善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为善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为善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善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为善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为善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入菩萨正性离生；为具修行一切佛法，远离菩萨方便善巧；为免恶魔之所恼乱，与诸魔事未能觉知，不自度量善根厚薄，学诸菩萨法成地言，便为恶魔之所诓惑。是菩萨摩诃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着，受诸苦恼不能远离，即便轻而发成地言：我若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寂，令是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速当舍去。是菩萨摩诃萨作此语已，而使恶魔为诓惑故，即便去彼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恶魔威力胜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斥，即便舍去。是菩萨摩诃萨见此事已，欢喜踊跃，作十念言：非人今去，是我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随我所发誓愿，即便放此男子女人，无别缘故。是菩萨摩诃萨不能觉知恶魔所作，为是己利，妄生欢喜，是此轻弄诸于菩萨言：我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寂，所发誓愿皆不唐捐，汝等未蒙诸佛受记，不应相学发成地言，设有要期 必空无果。是菩萨摩诃萨轻弄毁字于菩萨故，忘事少能，与诸功德生长多种增上慢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不能证得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以无方便善巧力故，生长多种增上慢故，毁字轻灭于菩萨故，虽勤精进而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薄福德故，所作善业八成地言皆动魔识。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善知识，不能请问得不退转菩萨形象，不能资受诸恶魔君所作事业，流思魔福转复监牢。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久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诓惑。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复此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久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诓惑。劝诸菩萨应善觉知，为有恶魔为诓惑故，方便化作种种形象来至菩萨摩诃萨所，作如是言：多善男子，如兹之也，过去诸佛已曾受汝大菩提记，汝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汝身父母兄弟姊妹亲友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居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秉性柔软诸根闷钝，便作偈言：如与先世所秉根性已曾如是。若见菩萨秉性刚强诸根明利，便作偈言：如与先世所秉根性亦曾如是。若见菩萨举阿兰若或长气时或受意时或一坐时或一波时或居种间或居陆地或居树下或粪扫衣或淡三衣或常坐不卧或如旧夫具或少欲或喜足或乐远离或乐极定或具正念或具妙慧或不重利养或不贵名誉或好廉俭不图其足或行睡眠或离钓举或好少言或乐软语，如是恶魔见此菩萨种种行矣，便诈机言：如与先世已曾如是。所以者何？如今成就如是如是殊胜功德，世间同见先世定应亦有如是殊胜功德，应自庆畏，无得自清。是菩萨摩诃萨闻此恶魔说其过去当来功德即说现在亲友自身名等差别，兼叹种种殊胜善根，欢喜踊跃，生增上慢，灵灭回骂诸于菩萨。而时恶魔知其暗顿其增上慢灵灭他人，复告之言：如定成就殊胜功德， 过去如来应证等觉，一受如记，如于无上正等菩提，定当正得不复退转，已有如是瑞相现前。是时恶魔为扰乱故，或脚现作出家形象，或脚现作在家形象，或脚现作父母兄弟姊妹亲友凡至施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种种形象。至此菩萨摩诃萨所作如是言：过去如来应证等觉，久已受汝大菩提记，如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随者何？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功德状相，汝皆具有，应自尊重，勿生犹豫。时此菩萨闻彼语已，增上慢心，转复坚固。善现当知，如我所说，实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是菩萨摩诃萨实皆非有。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魔所制持，为魔所扰，不得自在。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实皆未有。但闻恶魔诈说其德及名字等，生增上慢，领灭回骂诸于菩萨。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诸恶魔事，不此善现，有菩萨摩诃萨魔所制持，为魔所昧，但闻名字妄生执着。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未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其于无量无边佛法，由此因缘令魔得变。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了知蕴魔形象、死魔形象、天魔形象、烦恼魔形象，由此因缘令魔得变。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了知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及于无量法门，亦不了知有情诸法名字实相，所谓无相，由此因缘令魔得变，方便化作种种形象，告此菩萨摩诃萨言：如所修行愿行已满，当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成佛时当得如是圣妙功德尊贵名号。为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随其思愿而即说之。时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闻魔即说，作是念言：此人其哉，为我即说当得成佛功德名号，与我长夜思愿相应。由此故知，过去诸佛必已受我大菩提记，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我成佛时必定当得如是功德尊贵名号。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恶魔或魔眷属或魔所执诸沙门等，即说当来成佛名号，如是如是骄慢转增，我与未来定当作佛，获得如是功德名号，诸于菩萨无与我等。善现当知，如我所说，已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此菩萨摩诃萨皆未成就，但闻魔说成佛虚名，便生骄慢 轻弄毁灭诸于菩萨摩诃萨众。是菩萨摩诃萨，由起骄慢，轻弄毁灭诸于菩萨摩诃萨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弃善友故，常为恶友所摄受故，当作声闻或独觉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或有此身，还得正念，至诚悔过，舍骄慢心，速速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敬善友。彼虽流转，生死多时，而后复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渐次修学，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若有此身，不得正念，不能悔过，不舍慢心，不乐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敬善友，彼定流转，生死多时，后虽精进，修诸善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譬如比丘，求声闻者，与四众罪，若随犯一，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别于现在定不能得欲留等果，妄执虚名菩萨一耳。但闻魔说成佛空明，便起慢心，轻弄毁灭诸于菩萨摩诃萨众，当知此罪过比比丘所犯四众无量倍数。至比比丘所犯四众，此菩萨罪过五无间亦无量倍，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实不成就殊胜功德。闻恶魔说成佛虚名，便自骄慢，轻于菩萨，是故此罪过五无间。由此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如是即说虚名号等微细模式。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远离行，为隐山林、空泽、旷野、居阿兰若，若焉作思维。时有恶魔来到其所，恭敬赞叹，远离功德，为作誓言：善哉大士，能修如是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称赞，天地士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应常住此，勿住于处。善现当知，我不赞叹诸菩萨摩诃萨居阿兰若旷野山林，焉作思维修远离行。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应修何等于远离行？而佛不赞居阿兰若旷野山林，气盛卧具，思维焉作远离功德？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居山林、空泽、旷野、阿兰若处，若住城邑、居落、王都、喧杂之处，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修诸于圣妙功德，是名菩萨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称赞，诸佛世尊共所开许。诸菩萨众当应修学，若昼若夜应证思维，精进修行此远离法，是名菩萨修远离行。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不杂一切烦恼恶业 离诸喧杂，毕竟清净，令诸菩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常无断尽。善现当知，恶魔所在，隐于山林，空泽旷野，阿兰若处，气盛卧具，焉作思维，非诸菩萨真远离行。随者何？彼远离行，悠悠喧杂，为彼或杂恶业烦恼，或杂声闻独觉作意，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精勤信受修学，不能圆满一切之智。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虽乐修行摩所称赞远离行法，而起骄慢不清净心，轻蔑毁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为有菩萨摩诃萨众虽居诚意居落王都，而心清净，不杂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虽居愧闹而心极静，常勤修习真远离行，彼与如是真净菩萨摩诃萨众心生骄慢，轻弄毁自，诽谤灵灭。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虽居旷野百余刹那，其中绝无诸恶禽兽、蛇蝎、盗贼，唯有鬼神、罗刹所等游止其中。彼居如是阿兰若处，虽经一年或五年或十年，或复乃至百千俱之，若过世数，修远离行而不了之，真远离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虽居愧闹而心极静，远离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虽居旷野经历多时，而杂声闻独觉作意，于彼二地深生乐着，以二地法修远离行，复于此行深生胆染。彼虽如是修远离行，而不称顺诸佛之心。善现当知，我所称赞诸菩萨摩诃萨真远离行，是菩萨摩诃萨都不成就，彼与真净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形象。所以者何？彼与如是真远离行不生爱乐，但乐勤修声闻独觉空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不真净远离行时，摩来空中欢喜赞叹，告言：大师，善哉善哉，汝能勤修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称赞，汝于此行精勤修学，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执着如是二乘所修远离行法，以为最胜，轻弄毁灭诸菩萨称，虽居愧闹而心极静，成调善法诸比丘等，言彼不能修远离行，身居愧闹心不极静，无调善法。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佛所赞诸真远离行，菩萨摩诃萨轻蔑毁自，为居愧闹心不极静，不能勤修真远离行。 与诸如来应证等觉，所不承担。诸真宣杂行菩萨摩诃萨。尊重赞叹。为不宣杂，其心极静，能正修行，真远离行，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应亲近，恭敬供养，如世尊者，而不亲近，供养恭敬，反生轻蔑。与应远离，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如恶友者，而反亲近，供养恭敬，如是世尊。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妄生种种分别执着，所以者何？彼作是念，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为非人称赞护念。居诚意者，身心扰乱，谁当护念恭敬赞美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心多骄慢，轻蔑毁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烦恼恶业昼夜增长。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于菩萨摩诃萨众，为旃陀罗，污秽菩萨摩诃萨众，虽似菩萨摩诃萨相，而是天上人中大贼，诓惑天人阿苏罗等。其身虽服沙门法衣，而心常怀盗贼意乐。诸有发趣，菩萨乘着，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所以者何？此诸人等怀增上慢，外似菩萨，内多烦恼。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真实不舍一切智智，不弃无上正等菩提，身心欲求一切智智，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普为利乐诸有情者，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常应精进，修自事业，厌离生死，不着三界，与彼恶贼旃陀罗人常应发生慈悲喜舍，应作是念：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设当施念如彼暂起，即应觉知，令速除灭。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善觉知诸恶魔事，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勤求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增上益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常应勤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敬善友。而时善现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真敬善友？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是诸菩萨真敬善友。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亦是菩萨真敬善友。诸有声闻及于善事，能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分别显了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门，令义解者，亦是菩萨真敬善友。复此善现，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真敬善友。四念住乃至八声道之，亦是菩萨真敬善友。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是菩萨真敬善友。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是菩萨真敬善友。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是菩萨真敬善友。 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是菩萨真净善友。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五眼六神通，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是菩萨真净善友。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是菩萨真净善友。熔断一切习气相续，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是菩萨真净善友。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不辞善现。苦圣地乃至道圣地，是诸菩萨真净善友。诸法缘性，亦是菩萨真净善友。诸缘其知，亦是菩萨真净善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是菩萨真净善友。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是菩萨真净善友。不辞善现，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四念住乃至一切相智，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竹，为归为去，为父为母。熔断一切习气相续，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不辞善现，苦圣地乃至道圣地，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诸法缘性即缘起之，亦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为世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所以者何？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灯为照，为解为觉，为智为慧，为救为护。 为市为宅，为周为诸，为归为去，为父为母。还有过，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生长故。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增上益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当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当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菩萨摩诃萨，既学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复应以四摄事摄诸有情。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力行，四者同事。我观此意，故作是说：一切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广说乃至为父为母。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得不随他教行，欲住不随他教地，欲断一切有情疑，欲满一切有情愿，欲严净佛土，欲成熟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与其中，应勤修学。卷第518。